子格的作品《过山车》10:07，欢迎你来到今天9月25号星期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你的直播搞定没？ 跟你一样难搞。等我一下。 好啦，现在忙着调角度、调耳机当中，所以呢，如果你不满足于光是用听的广播，你想要看看强强的直播的话， 少不满足了你们。 你想看录音间现场、录音间的感觉，欢迎你可以上脸书搜寻吴仲强，人中仲， 我还没开，所以现在 强大的强，待会呢就可以看到他在现场的直播喽。这个周末你过得好没？ 什么没？ 这个周末你过得好没？ 我过得还不错啊，蛮气，不能说惬意，应该说蛮平静的， 蛮舒服的。 没在干嘛？ 这个周末、 难怪啊，没事。 这个周末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好好的休息一下，毕竟一个礼拜我们又要开始了。 你有在休息的吗？ 当然有。 你一直也都没在干嘛吧？ 但事情就是蛮多的，不知道为什么占据生活很多的时间。 我只觉得你这周末好像蛮忙的，因为我看你的经纪人发动态，好像你蛮忙的。 不是周末嘛，是周间吧？ 周间吗？ 周末就很，我不太去吃姜母鸭，这个天吃姜母鸭。 去江子翠吃姜母鸭很忙太远了。 我那天跟强强说，因为他昨天约我吃晚饭，我就说可是我要去江子翠吃姜母鸭，他就说江子翠。在哪？我说你不知道吗？江子翠就是新北市的信义区啊。 有够离谱。 好的，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一样会来帮大家哈利路亚哈一下，帮大家加油打气。 干巴爹， 我终于搞定我的直播了。 我刚听到噔噔噔倒数了。 对， 好的，第二个小时的校园大小事，本周依然来这边帮大家算塔罗牌。 狂贺，最 lucky 耶。 最后一个小时呢，就是我们的温馨点歌区。以上就是今天三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 好棒哟！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过去这个礼拜新闻是蛮多的。 比如说， 辅大的性侵案啊，或是今天很多人，我看好多人在分享，然后在转贴。发表自己的愤恨之情，关于世大运的影片也是一个新闻，这样子就 世大运哪一届？哪一个 影片？宣传影片啊！ 你说有一只熊那个？ 对， 那是世大运的宣传影片， 应该是跟世大运有关吧？我没有记错， 不是纯粹只是那只熊， 没事用那只熊干嘛？ 就是吉祥物啊。那是世大运的影片， 我记得是相关的宣传影片，不是吗？ 如果你们现在看直播，就可以看到我的眼神有多惊讶，那烂到爆超烂！ 我今天一直都没有点开，虽然很多很多很多人在讲，然后一直到晚上，今天晚上我刚刚在看《天菜大厨》的电影，然后电影中间就是会有广告说想说，就是因为太多人在气这件事情了，然后我就来看看这个影片好了。看完之后，我只想说，我看了什么？ 我可以在广播上这么斩钉截铁说它很烂吗？可以吧？ 我想个人意见。但我觉得，我只想说那首歌是。 我一开始其实老实讲，我一开始看那个影片，听到那首歌，我不觉得那首歌怎么样，没有反感的感觉，因为有一些影片的歌曲，搞不好就是要逆向操作，他就是想要用以一种你知道这种形式来，我觉得也不错，我觉得蛮幽默的。可是那个影片真的看到后来，我才发现到底在干嘛呀？ 不行，那个影片他刚开始唱，就是我觉得好，如果你要逆向好了，可是你那个也没有很统一啊，就是你不是一个很完整性的集体逆向。就是这边要逆，那边又要顺走，那边又想直行，这边又想左转，那边又想回转，那边又想干嘛干嘛干嘛的，就 我觉得最可怕的不是影片到底拍的怎样，是它的概念超人家的，真的麻烦。 麻烦呢，可麻烦呢，难过呢。 为什么呢？每次遇到这种官方的东西呢，都要抄人家的呢？到底想怎样呢？有没有脑袋呢？ 有人说那个玛丽是吃那个江翠国小对面那家姜母鸭吗？应该不是，可是我知道有好多，其实是不是全台各地都有各式各样的 姜母鸭大王？ 霸王还是霸位？ 霸位， 霸位加母鸭， 好像比较有名。 然后每一间都很多人，都非常多人。 还好吧，现在不是， 尤其有的好像他们说 冷天啊。 哎，可是那天去，经过人也很多，就那种用炭火先弄好，有会。 比较 有碳煮过的东西味道就是会不一样， 就是有一氧化碳啊。 是这样吗？ 嗯啊， 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旺福，下戏下景。 天气热得快喘不过气，气温就快要几百度 C，希望随便下一场雨，天降大雨亮到心坎里，太阳大步番茄酱逃命，星星月亮出来擦干净，这种时候不能没有你，心情好不好都要出去，下戏里的夏季，夏天里的奇迹，星星在天空里溜溜滑梯，下戏里的夏季，月亮在这空气，雪埋头在天空流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天气热得快喘不过气，气温就快要几百度 C，真希望随便下一场雨，天降甘雨亮到心坎里，太阳大步番茄酱逃命，星星月亮出来擦干净，这种时候不能没有你，心情好不好都要出去，夏戏里的夏季，夏天里的奇迹，星星在天空里溜溜滑梯，夏戏里的月亮在这空气，雪埋口在天空落地，风吹开热气在大声练习，蝉儿在树上拉起小提琴，路灯先生张开了眼睛，新歌里所有的风景都变成乐器，夜晚里的乐队正在游戏，这是属于夏季，夏季里的夏季，夏天里的奇迹，星星在天空里溜溜滑梯，夏季里的夏季，月亮在这空气，雪埋口在天空落地，夏季里的夏季，夏天里的奇迹，星星在天空里溜溜滑梯，夏季里的夏季，月亮在这空气，雪埋口在 Just forget, leave it behind, and carry on. If you should find the time to speak, then speak to me. I'd never keep you from your side. 回违四年，就做葛莱美天后诺拉琼斯，2016全新大碟《破晓》。 Into the crowd.What you have lost, I've never found. I lost my nerve, yet peace surrounds. So carry on. And now that all's been said and done, who said it best? Were you the one? Let's just forget, 诺拉琼斯2016全新大碟破晓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天气渐凉，冬天将至，出门在外补水很重要，随手保温瓶您带了吗？泰和工坊坚持打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专利触水口不锈钢工艺设计，让您享有全世界最高标准的安全保温瓶。现在周年庆活动开始，保温瓶买一送一，全馆商品88折，还有更多优惠等着您哦。泰和工坊坚持做最好的壶。 朋友说我认真有创意又有才华，家人说我负责有能力又有品味，但我知道这一切是我在北艺大艺术推广课程一点一滴玩出来的。 自我成长的好选择，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艺术推广中心，02-2893-8888。 你那个三道瓜，你咋办包着的秋白花猪白，今晚进来花猪白，有来新油卡好菜，老板看出菜。澳洲完妆进口一杯口，五叉头熊安全，是熊赞的沙冻果，0800666666，含量跟了30杯，一杯口沙冻果，你咋办包着的九百花出白。 听完广告，听歌喽。 间谍放送。 这五年我等了很久，我也期盼了很久，但奇怪，我一点都不紧张哎。因为我知道，你有很深很深的一股力量，要告诉我，一定要再站在这个舞台上面。我会看到你们，然后我会听到你们的掌声，我会陪你们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夜晚。谢谢。 芳华盛宴演唱会蓝光 DVD， 每一首经典，每一幕感动，只为珍藏仅此一夜的绝美绽放。 大家好，我是崔树。 努力让自己可靠，却不知道谁能依靠，这世界满桌佳肴，我但求一个温饱。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有 UFO 10:20，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帮我把热开大声一点呗，你好棒呀。这么棒的女孩怎么没有人娶回家呢？ 现在呢是我们的青春点名部哈里路亚的时间，所以如果你需要我们帮你加油打气的话，欢迎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2363-9955，或是打开飞碟联盟 APP 现在来留言，我们待会都可以帮你哈一下。 是的， 或是你正在看强强的直播，在看吴中强的直播，在他的直播下方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的。 是的， 当然也可以事先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在我们的网志区里面也可以事先留言，我们在一开始就会帮你哈一下。 是的， 这边有个留言是，我是台北豆豆熊的主人 Eric， 9月25号是我的20岁生日，希望可以祝我不管是生活或是课业都能够一切顺利，不断的精进，然后大学方面的事情也能够心想事成，达到目标，然后全家人也都可以平安健康。那希望我们可以为他合唱一首有特色的生日快乐歌，谢谢你们，你们的广播真的很有趣，希望你们继续陪伴我们度过无数个美好的夜晚，然后主持愉快，长长久久。有特色生日快乐歌怎样？ 每一次提到有特色或是要特别要怎么样，我们都会 要死不活，你记得吗？啊，今天就来个阴湿路生日快乐好了，毕竟我直播上面名字都打这个了。你也要起吗？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等一下，阴湿路里面的阴湿有发出声音的吗？ 有啊，没怎么，就是我这个声音啊。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哎，你阴湿路看到第几季啊？ 第六季啊。 那阴湿路里面有动物的丧尸吗？ 没有， 所以他们都没有拍到任何动物，比如说 有动物，但没有动物的尸， 但动物都是健康的。 哎、欸，好像不会传到动物、欸，哎， 为什么？ 就跟猫的感冒，人的感冒不会传给猫跟狗一样吧？我不知道啊。 所以阴湿路的设定里面，就目前没看到什么动物， 没有 动 物 抓狂， 没有，因为他们现在他们维生就是打猎吃动物啊。 因为比如说像威尔史密斯的《我是传奇》，不就他的狗也是被咬，也是会那个狗也是会变成丧尸状态这样。 我忘了《失速列车》列车里面好像也没有动物 啊， 有啊，那只一开头那只鹿啊， 对啊， 可是。阴湿路好像 阴湿路没有， 没有。 末日 Z 战有吗？ 不是古墓精，恶灵古堡有，但是末日之战好像 怎么觉得好像没有印象。 就是有些有些没有，有些有，有些又没有。 好的，你要嗨鲁尔吗？欢迎赶快来留言。不管是飞碟联播网 APP 或是打给我们或是强强的直播，都欢迎来加入我们这个小时的青春点名部。这首歌曲的歌名非常的霸气，来自于 Nick the Real 周汤豪，帅到分手。 是没要的狗风在吹着我，感觉好悲哀，你说要分手直白的借口，因为怕被我甩，现在你只想要跟我掰掰，太突然了你，现在我只想要搬到他妈里隔壁，不用再是谁说谁对，爱到了你你进我的嘴、如果我付出你当无所谓，爱情失败到分手的罪就让我来背，因为人的生存心存不能浪费，被拒受伤要一个人浪费 Now stop 干脆不要那么累，我配摔到分手再说 摔到分手，安全感不够。 说他是明天生日，所以想要喊一下明天生日快乐，行吗？ 行。 丽华想要他台风不要来，不然菜价又要涨了。前一阵子菜已经蛮贵了，现在可能又下不来。 那就吃肉呗。 米常要他说今天跟车队骑单车板桥到十分，希望明天上班不要大踢腿，他抬脚中。说抬脚更重要是你要拉筋吧，其实你要舒缓。 说踢腿吗？ 对啊， 踢腿拉筋也没用。 拉筋，我走波比啊，我干嘛有拉筋午餐呢？ 热敷比较有用啦，热敷一下会好一点。 好的 ，Coco 想要他 PTT 千人点点版，很多人推实况文，当然 App 留言也行。好，但礼拜天也有实况文吗？是不是平日才有啊？ 礼拜天自从有平日之后，礼拜天实况文根本就没有人理我们很多年啦。 你平日可以多加入大家，平日的实况文还是每天都有发，上 PTT 搜寻我们的版 YOUNGDOTX3 Young Dot 乘以3就行了。哇，这个人哈好重啊。Chong Can Fu， 我要哈 什么？ 我要哈能够找到相知相惜的另一半。 这样哪有很重？ 不容易呀、啊。 不会啊。 你找到了、啊？ 我身边很多人都找到，都结婚了，疯狂炸身边的人啊。 有人说不要台风来，有人想要哈星期二放台风假，星期三好天气，这完全是为了自己的那个吧，你的课表所安排的吧。台北的 Ansel 说想要哈，我可以好好撑过接下来的118天，我可以考好学测。 干巴爹 啊，学测。Hi, Hans。 02-2363-9955，你要哈利路亚吗？欢迎打给我们，或是打开飞碟联盟 APP 留言，或是在直播下方留言都行。I'm trying to put you in the worst mood, P1 greener than your church shoes, Really point to just to hurt you, All red lamp just to tease you, None of these toys don't lease to, Made your whole year in a week to, Main out of your league to, Side out of your league to, House so empty, need a centerpiece, 20 racks a table come from ebony, Cut that ivory into skinny pieces, Then she clean up with her face, my If I kill any pain, look what you done. I'm a starboy. Look what you done. I'm a starboy. Every day and try to test me. Every day and try to end me. Pull up in the roadster. Pockets overweight and hefty, Coming for the king, that's a far cry, I come alive in the far time, The competition, I don't really listen I'm in the blue moon, song, I'm a new edition House so empty, need a centerpiece 20 racks a table, cut from ebony Cut that ivory into skinny pieces Then she clean up with her face, but I love my baby They talking money, need a hearing aid If I kill any pain Look what you've done I'm a star boy Look what you've done I'm a star boy Let it bracket, legend of the fall, took the year like a bandit. Bought mama a crib and a brand new wagon. Now she hit the grocery shop looking lavish. Star Trek roof in the Wraith of Khan. Girls get loose when they hear the song. 100 on the dash, get me close to God. We don't pray for love, we just pray for cars. House so empty, need a centerpiece. 20 racks a table cut from ebony. Cut that ivory into skinny pieces. Then she clean up with her face, but I love my baby. You talking money, need a hearing aid. You talking about me, I don't see a shade. Switch out my side, I like to get any lane. Switch out my core if I kill any pain. Look what you done. I'm a star boy. Look what you done. 曲呢是来自 The Weeknd Starboy。 有人在直播那要哈利路亚吗？ 有人说我的脸变瘦了。 是啊，你是在减肥没错。Cindy 啊， 没有人要理我们了。 Cindy 啊说他想要他征才活动可以人多多顺顺利利的。佳瑜想要哈，希望妈妈可以赶快走出丧父之痛。好，那这段期间就多陪陪妈妈咯。King 说这个月加班已经超过了35个小时，希望可以帮我哈一下，下个月能够顺利补进几位设计师帮忙，希望如果有新的肝进来之后可以让你的肝好好休息一下，不然太可怜了。 干巴爹 哦，新的肝。 Elma 说呢，我想要哈职场生活小人退散，然后台风你只要轻轻的轻轻的晃过去就好，不要造成任何的损伤。 嗯哼。 谢同学说晚上我可以听五月天的干杯吗？ 不如我们一起约去吃干杯。好好吃肉。 你不是减肥吗？ 减肥可以吃肉啊。 烧肉这样不太好吧？ 唉。 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欢迎可以上脸书搜寻千万点点，在网志区里面可以点播，我们就在最后一个小时帮你放出来咯。 Yeah. 品很不低调。佳宇说他留言留错了，不是妈妈的丧父之痛，是丧夫之痛。那当然 App 上有人建议说可以带妈妈出去走走啊，或是干嘛的，但是他有说想要带妈妈出去走走，妈妈都不肯。当然呢、啊、在这个 非常时刻， 他可能就是想在家里好好静一静，所以也许你、嗯、也许你时间刚好可以的话，其实你也不用做什么，你就在家里陪着他，陪在旁边就行了。 是 米亚比说，如果可以的话帮我哈活动企划大爆满，谢谢。 干巴的 Sophia 说，我要哈可以让我爱上会计吗？好难读哦。 爱上一个会计师可能会比较简单。 干巴的I remember when we broke up the first time, seeing this is it, I've had enough, cause like we hadn't seen each other in a month, when you said you needed space, what? Then you come around again and say, baby I miss you and I swear I'm gonna change, trust me, remember how that lasted for a day, I say I hate you, we break up, you call me I love you, ooh, ooh, ooh, ooh, we called it off again last night, but ooh, ooh, ooh, this time I'm telling you, I'm telling you, we are never 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we are never 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you go talk to your friends, ever. I'm really gonna miss you picking fights, and me falling for it, screaming that I'm right, and you would hide away and find your peace of mind with some indie record that's much cooler than mine.直播那边大家都在狂聊关于你宅配的事情吗？ 嗯，对啊，因为我想要分享我的经验给大家听啊。 所以如果你想听强强的宅配奇遇记的话，宅配经验谈，宅配客诉革命记，宅配换来的， 我没有革命，我没有，真的没有革命，我只是无，就是顺其自然就这样变成这样了，我完全没革命。 你想听他侃侃而谈他的故事，欢迎你可以上脸书搜寻吴仲强。 接受了我们情侣关系的是你，没结果了放弃，忘不了逃避，体验过了无数个复杂爱情，某一晚在街灯下巧遇，我问候你回应，发现你不是单身的你。开始 时候我该有个专属幸福，我会不停的等待，等待着未来。床底的箱子里一叠叠的释放以后就忘记。 刚刚不是有人说我想要听五月天的干杯可以吗？然后我们不是说你可以上脸书搜索千人点点，在网志区下面留言，我们会在最后个小时播给你听。 对， 刚刚千人点点马上收到一则新讯息，我想听五月天干杯。 不是在那儿，孩子， 你要在往日区下留言才行，但是我们刚刚抛的已经是下礼拜的点播了，所以就算你现在点，我们要下礼拜才能为你播出来哟。 在我心里放不下的也该释怀，收拾好把它掩埋，当我知道你们相爱，我的心底泛起许多无奈，这时候沙发上看着我们的照片一张接一张， I don't know since when 感觉不一样，你的美现在放在我心上，每分每秒每个角落我会不停地探索，寻找完美的恋曲， Move on, move on, move on。 在街灯下巧遇，我问候你回应，发现已不再眷恋着你， 作品当我知道你们相爱。10:46，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婷慧想要帮她的朋友豪豪，是那个豪大大鸡排的豪 啊，豪大大鸡排。干嘛呢？ 两个贪吃鬼，他想要帮豪哈一下说，希望他可以事情顺利，不要想太多啦，我们这群朋友都会一直在他身边陪伴他的哟。 干巴爹， 某天和你相遇在楼下早餐店的转角，面对面只好傻笑，一样的选择，热奶茶和加蛋的香鸡包，原来有同样喜好，

里的歌有没有你的心情，心情上卷子画了许多许多期待，在某一点与某人相同，哦，你在等待什么，你还是那么爱弹琴，气象报告说明天天气会不错，给我电话，其实我们早该出去 是 Vivian 徐若瑄。如果我现在20岁的话，我想生小孩。我现在陪小孩都觉得我的体力很辛苦。飞碟20，爱是陪伴，就爱电你。飞碟电台20岁生日快乐！ 大家好，我是江辉，周年庆到了，照顾咱健康40多年的老朋友，江省乔山健康科技周年庆有上好的活动，买按摩椅就爱探亲嘛。日本第一，上个有深度的富士伊六器深感动按摩椅，只在乔山。 乔山周年庆，买深感动按摩椅就送12.9寸超大 iPad Pro， 让你坐得放松，更看得轻松。 大家好，我是桃园市长郑文灿。桃园市是年轻的城市，为照顾年轻家庭，桃园市积极推动健康幸福家庭补助计划。凡涉及桃园市新婚夫妻可享有免费孕前健康检查，怀孕妇女享有羊膜穿刺检查补助，不孕夫妻还有20000元的试管婴儿补助，家庭美满又健康，让我们成为好运连连的幸福城市。 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我是刘德华。 中的梦想家，再说一次我爱你。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整。 您的爱车陪你走过许多风景，现在换您陪他回到最美好的时刻。10月14日前，奥迪重返好时光礼遇服务，欢迎爱车满3年以上的车主，围场享免费底盘与刹车系统健检及原厂零件9折优惠，消费满额再送好礼。 请于三天前预约，详情请洽奥迪全台授权服务厂。 大小朋友最喜欢的日本飞行船剧团带着杰克与魔豆来喽！快跟着杰克一起爬上云端的城堡，来一场大冒险，从巨人的手边救回公主。9月16日起全台巡演，购票请洽年代售票系统或同欢艺术02-2778-5596。 在高度竞争的时代里，最值得从小投资的一生资产就是国际礼仪。 理当如此专业国际礼仪课程将由首位女性礼宾司长朱玉凤大使亲自授课，连续推出一般及商业礼仪系列课程。即日起预约报名，详情请上飞碟联播网 FB 或伊丽莎白网站。 飞碟电台、中国电视公司、边田庄音乐餐厅热情协办赞助。 大家好，我是张芸京。 等我变了之后，就不再怀念你。变了之后，一切都来不及。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又新鲜点点点， 他是 George， 他是 Mary， 要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吼一下哦！ 最青春的话题， 最新鲜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哦！

就因为工作太累了，所以不喜欢的工作可能会不喜欢的工作。 哦，他不喜欢工作，不喜欢那份工作。 你说上次那个工作你不喜欢，你现在又要找新的了。 嗯， 哦， 所以这一次新的会不会比上一次好呢？ 会不会呢？ 嗯、 欸 我第六张。 什么？ 哦，没有，我说工作我可以先算盘吗？才告诉你原因是什么，好不好？ 你不告诉我原因，我怎么我就算了？要先知道原因才能算啊。 嗯， 所以你现在要抽牌了吗？ 好，可以。那我要算的是左边第十张，可以吗？ 好，可以就可以。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工作运的话，你抽到的是正位的世界，你有心去找就找得到。但如果你自己都想要放弃，就是有一搭没一搭这样找的话，不努力不积极，谁都帮不了你，人家给你机会你也会搞砸，所以一定要就是自己有那份心要去做，要诚心诚意的要去做才可以。 好， 干巴爹 加油咯。拜0223639955，嗨你好。 Hello， 喂， 嗨，你好，你是谁？ 嗨，我是培根。 培根，哦，怎么都是肉啊？又是鸡排的，又是哦，又是培根。培根要算什么？ 我想算下半年的运势。 下半年，你说九月份要过完了，十、十一、十二。 啊，对。 好。 整体运势。 就这样吗？ 啊对啊。 我们有22张，就请你选一张喽。 嗯， 左右边第七张好了， 右七，好，一二三四五六， 我朋友 七，马里马里，你抽到的是正位的正义， 好像不错， 你该是破音吗？好像不错、啊， 你朋友半夜也没有半夜，你朋友现在在你家干嘛？是你们是室友？ 室友，我们一起玩电脑。 你没喜欢电脑？电脑不就一台一个键盘一个滑鼠吗？怎么一起玩？ 叠在一起玩吗？ 两台啊， 是的。 你们玩线上游戏哦？ 对啊。 所以现在是中场休息，想要送个塔罗，待会再战，是不是？ 你们在玩什么？ 没有，就他自己打。 斗争特工、哦？ 不是哎、 欸。好，我不想知道了。好，你抽到正位的正义，下半年不是下半年，接下来这三个月运势还不错啦，就是会遇到一些、基本上也不会遇到什么太大的事情，就是蛮平顺的，老实讲就是这样， 就是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嗯， 好、 哦、嗯，不会有太多奇怪的事情出现。 好 好， 就蛮 很平衡的一个，很均衡，很平静的一个三个月。 好，没关系，这样很好。 好，那就这样 了。 Hello， 培根， 拜拜。 好好，谢谢，拜拜。 11点16分，0223639955 23639955塔罗时间。 在看你的爱，却像挂念慢吞吞。我可是想断线防线，拒绝过安排好的人生，谈恋爱不一定要结婚。恋人生没想得真，我在敷衍，只是一番想念。 成，直接的喜欢不需要等。婴儿时爱上白宇宙，我们将来还有什么事发生？追不醒老掉牙的缘分。 是来自于蔡诗芸的塔罗牌猎人，各位，你的塔罗牌猎人就在这里， 就是我，我就是你的塔罗牌猎人。 猎人还是恋人还是 猎人？嗨 ，Hello， 麻烦你关收音机，谢谢。或关 App， 谢谢。 喂， 喂，就是你。 喂，你好， 麻烦 你要先关收音机或关掉你的 App。 哦。等我一下， 他说等我一下吗？ 呀 啊！ 关好了， 关好了。 你是谁呢？ 我是 Candy。 Candy， 嗯 ，Hi Candy，Candy， 你想要算什么？ 我想要算运势。 啊，什么运势？ 运势、就 是、也 是 接下来三个月整体运势吗？ 对，未来三个月的。 就这样。 不 然你想怎样？我就是想算运势、你想怎样？ 对啊，不然嘞？ 对啊，不然嘞？ 我还要算更细嘛，我怕时间不够啊。 嗯，不用担心时间的问题啊。 我们时间都是你的， 因为通常都是有某一件特殊的事情，想要知道结果才会想算啦。大致以前是这样啦，但如果你想要单纯的算运势，当然也是可以的啊。 反正 OK 啊，那就来算工作运势。 不行，我想要帮你算运势了。 他要算工作运势。 所以你人生没有发生什么太大问题吗？ 人生哦，就有啊，上礼拜中秋节的时候就整个睡到饱啊。对啊，就游泳池边可以滑倒，然后就筋就拉伤啊。 嗯， 然后就也不知道，就吃坏肚子，然后肚子胀气挂急诊。 肚子胀气到挂急诊、啊、 听起来是蛮惨的， 因为那一天台风天，然后就胀气、嗯、就是没由来的就胀气，然后胀气之后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台风天我打那个556-88吧， 5688， 对，然后也不理我，你知道吗？然后因为我们家也很难叫计程车， 嗯， 所以你们家没有任何就是那种胃胀气，有时候家庭会备一些胃散或什么的也都没有。 没有，可是因为那个胀气是我不容易那样子胀到痛，会哭会跳会跳， 真的是出事了。 就是胀气，你说那个就是 MP 来的时候的那种胀气，我还可以忍受， 已经不是打嗝放屁可以解决的事了。 可是他就是已经打不出来啊，也不真的放屁啊，就是我已经想尽办法，我已经一直在折身体，想把气都折出来，可他就是折不出来，然后一直跳。 最后你送急诊，那医生说你是怎样？ 医生没有说什么，医生只是就是照 X 光， 嗯， 然后抽血， 嗯， 然后打点滴， 嗯， 然后就验血啊，然后验那个血压啊、血糖啊什么的，嗯，然后他就说报告要一个半钟头才会出来，嗯，然后我就在那边一直忍着胀气，然后就看着人来人往这样子， 然后一个钟头之后他就说，哎，你会不会比较不痛？我说，哎，是有一点。他说，哦，好，那你就可以回家了。 所以其实就是胀气， 可是问题是胀气不能没有由来的，一定是有一个地方发生事情的。 可 是 你就回家了？ 哦，对，他还有照超音波，然后他就说我有那个胆结石，然后我说，哦，这个胆结石嘛，他就一直跟着我的，然后后来反正他就不知道照到什么东西，他就说，哎，你有这个，哎，你有这个，你有这个。 那到底是为什么胀气这样？你不说不是，你不是说都不会没有来由的吗？ 对啊，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然后他们也讲不出来、啊， 最后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他就说验血是正常的、啊，血压你也正常啊。然后验血没有发炎啊， 就是你吃太多胀气了， 就是单纯的胀气排不出来，就是这样。 不是，那我觉得可能是我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息肉。然后他可能小小的发炎，然后导致胀气。 哇，自己当医生自己觉得， 不然我找不出来，因为医生也，我觉得那可能他们实习医生。 你有空还是去做个详细健康检查比较好啦。 对啊，因为我有听说朋友说他们有做大肠镜的检查，然后有找到一些息肉这样子。那我自己在想。因为女生难免会有一些便秘的问题， 不要自己想了，就去照了吧，一照百了，对不对？ 一照百，嗯，可是还要那个， 不要可是，身体是自己的， 好像有点摸清楚你是什么个性的感觉的人哦。 嗯， 不是，因为还要那个吃麻醉药，我觉得 不然呢。 好吧，那就再挑时间去了。 我现在也不是要跟你聊医疗的问题，所以你想要算整体的运势，那就抽张牌呗。看看会不会继续衰，还是会变好？ 好，那就左八吧。 左八，你对一切的事情的态度都好像蛮随性的啊，还是蛮随意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麻利麻利， 你抽到逆位的教皇。接下来呢，你本来就是一个不容易听进人家意见的人，那你接下来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这种个性，比较固执的个性跟人起冲突，这可能会发生。不然就是你想要得到的解答没有得到完善的回复，或是你讲的东西人家听不懂，都是沟通上的问题。就这样。 嗯。 你能不能有朝气一点，稍微有朝气一点，还是你累了？ 我没有，没有。 你本来讲话调调就是这个样子。 你都这样，嗯。 不是因为晚上了，你就不会太用力去，对。 那我现在在做节目，我就像个疯子，我可学你好了。 好，那我可以。好，那我们再来，我们来嗨一下，可以。 不要，也是不用了啦。 是吗？ 好了， 不然你也要结束了，30秒。 反正你也要结束啊。 反正你也要结束了，我都知道你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我都了。反正呢，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 好，我知道。 再见了，拜拜。 好，谢谢。少 年骄傲的宣言，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全世界，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一切看起来都不会太遥远，转眼之间过了几年，幸福的语言都已慢慢沉淀，即使难免会变得更加洗炼，我们不曾妥协，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幸好还可以坚持当时的的那个少年，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当你站在那个夏天的海岸线，我们还是心里面那个偏执的少年，也想起某个夏天热闹海岸线，地中的那颗少年，骄傲的宣言，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全世界，相信所有 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我们不曾妥协。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幸好还可以坚持当时的信念。 世界才是改变 当初的那个少年，偏执的少年。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秋天的时候，我们出发去台东，骑天马穿越金黄稻田，在开阔的阳光下用力微笑。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纳鹿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欢迎您，0800-239-888。 全民大剧团早鸟优惠开卖喽！五出戏让你一次看个够。 台中限定唯一跨年舞台剧，新年就快乐啦！ 经典古装歌舞剧《情人梗里出西施》， 25座金钟得主同台飙戏的《同学会》， 引领时尚的疯狂伸展台， 国宝级演员芳芳主演，当岳母字字时，媳妇是不赞成的。 早鸟优惠9月19到10月3号限时开卖。 最痛苦的不是分离，而是不得不分离。狮子合唱团首张专辑《Lion》。9月16日正式发行，第二波虐心主打《最后的请求》，华纳音乐。 飞碟首选强打新，9月26号起登场的是杨丞琳。周在好男好女过日子节目，郭恒琴将为大家介绍他的最新专辑。 让我们将希望的祝福都收集到在心中。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 我想吃补肉。 11:32，我是玛丽， 我是东山丫头。 小丫头要来算塔罗喽，0223639955，你需要塔罗牌给你一个帮助或建议吗？嗨， 喂， 你好， 强强玛丽好， 你好，你是谁？ 我是草鱼。 草鱼。 嗯， 你说很大尾草鱼的那个草鱼吗？ 嗯，应该算是吧。 草鱼很大只，你知道吗？吴玛丽， 我不知道啊。 草鱼很大，哎，比大头鲢还大， 比一介草民还大吗？ 一介草民可能没那么大。草鱼，你要算什么？ 我想算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怎么了？ 我刚刚居然要听成神奇宝贝，耳朵到底是有多歪？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怎么了？ 嗯，没有，就是算一下，就是 什么？ 没有，就是就是我之前跟我朋友， 我听到，我光是听到你形容这一段短短三十秒的叙述，我就觉得你人际关系出了很大问题，在沟通上。 其实没有啊，没有啊，是现在解决，但是 所以所以你等，所以你跟一个朋友发生了吵架还是摩擦，然后现在解决了？ 对，然后我想要问说，可不就是 到底有多难以启齿 啊？就是还会不会很好就是了？ 不会，我不想跟你做朋友了。 你们不是就已经和好了吗？ 对啊， 就是算一下嘛。 就是你这种个性才会觉得心里有鬼吧？搞不好对方根本觉得没什么，就是你一个人小剧场这样想东想西的。 好吧， 以后别做朋友。所以到底要算什么？ 就算 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吵架？ 为了什么？就是 那算了，不想问了，可能要花五分钟来解释这一段。 可能到十二点，我道歉。十二点我们才会进行到他为什么吵架。 算了。所以就是跟朋友吵架，希望友情不变。 嗯，对。 你就好好敞开你的心胸，跟人交朋友就好了。 好。 别想那么多。 嗯。 所以玛丽要帮他算吗？ 就不用啊。 因为好像也没太多问题。 重点是你们，你都说你们已经和好了。 嗯，对。 那就好啦，行。 好，相信这份和好的友情。 好的， 再见了， 拜拜。 谢谢。 嗨， 嗨，你好。 嘿、hey, ，你是？ 我叫汉克。 汉克要算什么？ 工作运势。 你不觉得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幽默吗？ 就是蛮老实的。 嗯，蛮可爱的声音。所以汉克要算过。汉克几岁？ 今年二五。 哦， 二五的汉克 工作运势怎么了？ 就转职有点卡到。 你想要转什么？你原本做什么要转什么？ 我原本是一家公司的设计助理，就是做室内设计。原本我以为我要进去是画图，画2D 的图，然后结果我突然开始干一间扛起了整间公司的网站的文案企划。 听得出来你真的蛮气的 啊！ 听得出来你真的蛮气的。 然后老板又去收了某两间公寓的房管业务给我，然后我他妈一个人扛三个人在干的事。 哇，刚刚还说他很老实，一场工作就 给你三倍的薪水吗？ 怎么可能？ 没有，不到三万的薪水。 什么？蛮少的。好，所以你想要转换跑道，你想要去哪？ 我想说，因为我家里住新北市，那我想要，因为这个出现矛盾的点，我想找近的那种比较近的行销公司，可是近的话在新北市又很少，基本上都集中在台北市。 哼， 可是现在交通这么发达，新北市跟台北市说真的通勤应该还好， 30分钟。 啊，因为我想要的公司大部分好像都是集中在要么新北市东部，不然就是台北市东部。其实对我来讲，因为我是住 新北市东部，是在哪呀？ 就是新店啊，什么？ 哦，那是东边。OK， 新店永和那边。 然后台北市的东部大概就是东区吧，我想。南港， 对，没错，当然，对对对。 OK， 你住哪？ 我住那个树林。 树林是不是？树林在哪？ 板桥隔壁。 板桥隔壁。 板桥的西边。 哎，你对方位真的是蛮了解的，蛮了不起的。所以好，所以就是其实离家真的蛮远的。 你是有规定说你出门你希望在几分钟内就可以抵达公司吗？ 一方面是因为我现在工作，因为我现在的公司我走路的话三分钟就到了， 超近， 所以会有一个严重不适应的状况。所以你叫我突然 叫，这就是一个过渡期啊，这有舍就有得啊。 所以你只是为了这件事情觉得不顺吗？ 也不是，这只是其中一个。 就这个工作优点就是三分钟就到了，可是要做很多的事。 对啊，没错。 所以那还卡着什么？你觉得卡住的地方呢？ 现在就是说，我有一种不上不下的感觉。一方面，我想做我想要的工作，可能就是 设计。 需要的，因为我现在是转行销企划，因为我发现我的行销企划能力比我画图的能力更强。 被这间店被磨起来了。 对， 本业被比下去了。好， 对， 然后呢？ 然后我想说，就是去做一些行销企划工作，可是我发现好像我会的，好像比一般的会。有会一点，可是真正 也没有人家专业。 真正高的，可是又没办法去胜任，这样主要就是一种 高不成低不就， 对，一种不上不下的状况。那我又不想比上， 所以你觉得，所以你做这个，你做行销这个东西，觉得已经比你的画图好了。那你的然后但 又 不上不下，不上不下，所以你的画图到底是烂的怎么样啊？ 画没有。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我做行销企划比画图有搞头 啊。好，我懂你意思了。好， 有人说新店明明就是在南边， 是吗？那个算东南边也算东边啊，对不对？ 我不知道，我都可以，我都好， 我 都可以，我都支持你。 我只觉得你因为第一份工作是三分钟就可以到，导致你之后找工作你都不想要超越这个时间，这很不 OK。 可是你看，如果一个三分钟跟一个要三十分钟的通勤时间，其实真的有差、欸。 但真的会限制你非常的多。 那当然，好，我知道你的问题所在了。 好， 你可以抽牌了。 Okay. 好，左六。 左六，好。一、二、三、四、五、六。 麻利麻利，轰！ 你抽到的牌是逆位的魔法师，很棒。我就是希望你抽到这张牌。 我就是希望你抽到这一张。 真的啊，他就这张啊，就是你是现在是一个能力不足的人啊，你找什么工作都会遇到困难。嗯，我是不是太直接了 ？I'm so sorry， 但就是这样。 嗯， 所以我觉得，与其转换跑道，你更重要的是要先进修，先让自己充电变更好。 他需要钱呢，怎么办？如果还需要钱呢？ 就是现在这份工作额外如果还有时间，你就是要想办法进修啊。路是人走出来，你再怎么累，你要往上爬，你就是得吃苦，有舍才有得。 嗯，好， 不然的话你再也找不到离家三分钟就到的工作了。 也是 干巴爹， 是不是？你看、你行销计划比你画图有搞头，但你画图才是你的本业，然后行销计划又不上不下，等于大家就是几个在做的事情都是放着一起烂。这样子你要去哪一家公司，谁敢要你啊？ 有道理。 对啊，先充实自己先吧，不管可能少睡个两个钟头，早起个几个钟头，但这就是一段时间撑过去，你就会有进步啊。 嗯， 对不对？ 好 ，OK， 加油咯。 谢谢你， 拜 拜， 拜。 ristore。 02-2363-9955，嗨，你好。 嗨， 嗨， 哈喽， 怎么 了呢？ 好多人，好多人呢、啊！ 狂喝！ 什么什么？ 三个人而已。 你们声音好小声哦。 三个人而已。 嗯，我知道三个人而已，但你们声音还是很小声。 哦，对不起。 你们是不是把话筒放在中间，每个人都离很远？ 哦。 请把话筒交给要讲话那一个人就好了。 哦，好好。Hello， 你是谁？ 我是小明。 小明， 小聪明的那个 小聪明。 耶！yeah. 你要算什么呢？ 就是感情。 小聪明的感情吗？ 对。 小聪明的感情怎么了呢？ 就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学校，就我现在是大二，然后就是我们学校 大二才什么感情，好好念书。 真的，因为我们的有一个圣诞节魔咒。就是只要在大二的圣诞节，只要圣诞节 就有人会死， 就是不会死，可是会就是鲁四年。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没有在大二的圣诞节之前脱就是交男朋友的话，就会四年都交不 到。哪个学校？是哪个系？还是哪里的传统啊？ 圣诞 有这个传统，大二的圣诞节前你交不到男朋友，你就要鲁四年。 哦， 鲁四年啊。不是啊，大二前交不到，大一也没交到，大三也不会交到，大四也没交到，因为是他个人的问题啊。 是吗？ 就是他交不到，他就是交不到、 啊。而且为什么是大二的圣诞节啊？ 对啊， 不知道，可能那时候是一个最精华的时间。 每一个系都是这样吗？ 对，就是正大， 就是正大的， 正大正大 的，好像 我从来没听过、欸。 我要去问我哥。 所以你们三个女生只剩小聪明没交男朋友吗？ 没有。 天哪， 今天925只剩三个月就15了，讨厌。 干嘛那么想要交男朋友啊？ 可是不知道，因为有朋友交，然后就觉得我好像很幸福。 我朋友买 iPhone 了，我也要买 iPhone。 我真不敢相信这个回话跟想法出现在现代大二的女孩， 而且是正大，而且还是正大， 而且是正大的，这不是应该是20年前的回答吗？ 或者是比如说国中高中生的想法吗？啊，我同学都有交男朋友了，啊，我也要，我不要输他们。 你们三个这样一起开开心心的，然后一起预约圣诞节要吃什么，不是很棒吗？ 你们三个一起单身不就好了吗？ 可是就蛮难，还是想说可以问问看。 只要其中有一个人开始谈恋爱，他就会把另外几个人就抛下不管。直到大家都谈恋爱，剩下没有，就是会这样。所以你希望他们谈恋爱吗？ 那可是我想要谈恋爱。 小聪明不管其他两个人，他自己本人很渴望爱， 大家一起谈恋爱。 想得美哦。 好吧，帮小聪明算一下。那如果今天有个选择题，就是你大二圣诞节之前谈得到恋爱，但是你一定会被二一，你选哪一个？ 哈， 正大是双二一还是单二一？ 双二一。 好，就一定会双二一。 双谁要双二一？ 以至于被退学。 这个好难哦。 但是你可以找到一个很棒男朋友，你要选哪一个？ 好难哦。 好难。不是应该是这好吧？ 可是我应该不会被二一吧？我成绩没有那么 没有，现在就是一个诅咒嘛！你们一定有，你看，比如说你在圣诞节前如果谈了一个恋爱，你就可以脱乳了，对不对？那有舍才有得，就是你一旦脱乳了，但是你还是有可能会被二一，你可能念不完这四年 啊！ 但你可以谈恋爱哦，是不是很棒啊？你要选哪一个呢？ 那还是不要被二一好了， 是不是？那就没这问题啦，拜。 你们三个有积极的去认识新朋友吗？ 哦， 我刚刚是一个问句。 哦，就是因为我其实身边有很多人，可是我又就是不知道，就感觉好像都是朋友。 所以其实很多人可能对你释出善意，很多人追你的意思喽。 也不是吧， 如果真的自己，如果你在大学的时候。自己对自己喊话说，哎，应该是蛮多人追我的吧，只是我没有意识到，所以就不停的把所有人都当成是在追你的话，你也蛮花痴的。 不是我觉得 不是，我是说对，所以我说如果有这样自觉的人说啊，天哪，这些人好像都有对我有意思，是不是听起来也蛮花痴的？正常人应该是不会发现才对吧。 哦，也是啊， 好，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蛮有道理 的。好。 啊，好好笑。 啊，好吧，帮你算算看你的感情路怎么样？ 耶 耶 耶！你什么戏啊？我想知道你什么戏。 啊，可是这不 这样会发现。 好，那个、大方向就好，大方向。 外语学。 外语哦，好，什么语啊？ 你把一群少女逗得很乐， 我觉得他是好啊！我把每一种语言的“我爱你”都讲出来，看他们哪一个笑得比较开心。好了，你抽张牌吧。 最中间的 没有最中间的，二十二张牌哪来最中间的？一定不是数学系，果然是文组的，还想谈恋爱？ 对，那右边的数来的第十张好了。 第十张， 右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哎，十的法文怎么念啊？ 我不知道哎。 聪明。 哎，对耶，对， 他根本没有发现， 他根本没发现， 真的不知道。 哦，好吧，所以他不是法文系的。 惨了。 好，那十的日文怎么念？ 我知道 ，Q， 我朋友会。 好，女帝，你抽到正位的女帝。哦，正位的女帝呢，离恋爱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因为是女帝的关系，又是正位的，所以其实你也不用太担心谈不谈恋爱这件事情，就是你的怎么讲，朋友会，老实说你的。你感性就是你知道你的喜怒哀乐，你是一个很快乐很正向的人，你不谈恋爱也不会死。 嗯，哇，好棒哦！ 所以你大概接下来五十年都不会死，也不会谈恋爱。 好难 过。哎，我真的很会逗大学女生开心。我现在又怎么不是大学生了？我天哪，我都三十了。我当初还是大学生，我一转眼就三十了。你们也差不多吧？嗯，女人老得更快。好啦，反正我的意思是大学你们就好好念书吧。你在短期之内可能会可能还是没有爱情，但是我觉得你的朋友不会离开你的，然后你也是个快乐的人。 朋友不会离开你的意思就是另外两位也不会有恋情吗？ 也可能。 居然算一张拖其他两个人下水。 无所谓吧。哎、欸、我觉得大学四年卤也无所谓吧。 真的、 哦。对啊。 他就是想要啊。他就是不想这样、啊、 然后一起去上通识课的感觉，感觉很好。 我们要抢到同一堂通识课哦，加油！ 你不是跟可以跟隔壁两个一起做这件事就好了啊？ 哦，对耶， 我们是要手牵手去上通识课， 然后一起被当掉，我们一起二一八，我们一起穿二一， 下课再一起去约会。 你还剩几个二一啊？还有一个，我们一起二一八，我们再读一年。永远毕不了业，耶！ 不行， 好好读书吧，孩子。 好， 加油喽！ 好，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拜拜。 手机打卡比我们都快， 谜底全解开了，指纹是关键， 只是解锁也不会那么快啊。 如果用全新上市的 ZTE V7 Lite， 指纹辨识 0.3 秒就能解锁，同时一直直达设定好的 APP， 想用什么 APP 比谁都快，光靠指纹就无所不能。 我也想要 ZTE V7 Lite， 现在搭配远传指定方案，手机零元，动作要快快快快快。 你家有多才多艺的长辈吗？或者你是热爱表演却没有舞台的银发族？台北市105年重阳银发才艺比赛要开始咯，活动从9月26到10月27，不管是唱歌跳舞还是乐器表演，欢迎涉及台北市60岁以上的长辈组队参加，总决赛还有奖金可以拿哦。详情请洽02-2729-9050-102。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主管公益财权营运分配基金提供。我的 朋友，2016 Open 小将年度巨献《爱的魔法》音乐舞台剧，由 Open 家族、儿童新偶像吴若瑄 Ella、大学生了没嗨咖联手打造。即日起，爱蹦开始购票，台北 Legacy 10月21到23，欢迎大家一起大声说爱哦！ 你还愿意爱我吗？9月6号，张芸京全新大碟抒情主打《等我变老之后》。泡耳音乐， 我是光宇，夜光家族歌唱 PK 赛，欢迎所有素人创作歌手、流行唱将报名参加。 月冠军将获得富家泰国际 Idol K8 Pro 职人 K 歌组奖品、 Idol K8 Pro 职人行动 KTV 麦克风和 HF01 唱霸录音监听耳机一次拥有，详情请上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 大家好，我们是狮子合唱团。 We are the lion， 我们就是 11:55，我是玛丽。 哦，我是乔治。 待会整点报时过后，下个小时就是我们的温馨点歌区。先为你送上来自于张芸京这一首《等我变了之后》，等等见喽。 如果我现在20岁，20岁的我想要骑车去环岛。 飞碟20，爱是陪伴，就爱电你。飞碟电台，20岁生日快乐！ 啊，出国机会太少，机票兑换只差临门一脚。

欢迎你来到第三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刚刚这首歌是不是让你倍感怀念呢？是来自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 蛮适合睡的。 好的，振作起精神，接下来呢继续送上你们的点播歌曲， 嗯， 然后要念你们的留言， 嗯， 今天呈现一个很诡异的状态，就是大家点的东西大部分都没有， 哦， 几乎占了。 你说前三顺位都没有吗？ 对，然后甚至有些就是干脆就是这一首没有，就我就不要。 哇，好霸气的发言哦！ 倔强，哎呀，大家就越来越倔强。好好好，没有关系，以至于我们今天很多都是我自己想听的歌曲啊。好，接下来啊。忘了，如果你想要点歌，你也想来我们这边倔强一下的话， 嗯， 欢迎你上我们的青春点点点粉丝团， 嗯， 你在 Facebook 就找得到，然后进去之后找到网志的地方，就有礼拜天的点歌区留言板， 嗯， 就可以在那边点歌留言。 是， 然后呢，如果你要很倔强，你只想点一首歌，点不到就算了。你想要这么倔强也是可以，但如果你的心肠稍微软一点，嗯，没有那么倔强的话，你可以排三个顺位给我们，就是你想听的歌曲，三个顺位，嗯，会比较有机会被播放出来，因为我们的资料库大概就跟金鱼的脑袋差不多，是塞不了太多东西 的。 对对，很短很短，很小小。好的，接下来要送上这个小时的第一首点播歌曲，也差不多快是最后一首了， 超怪。 好，台北的丽杰呢想要点防弹少年团的 Fire。 最近他们国中的英语诗乐剧展快要比赛了，希望和班上各位同学一起加油得到第一名吧，就送你这首 Fire。불타오르네 사줄게 I'm not afraid to die. 好的，刚刚听到歌曲呢是来自安室奈美惠的 Can You Celebrate。 今天情绪起伏好大哦。 会吗？ 从 First Love 到 Fire， 那 Can You Celebrate。 还好吧， 情绪被你挑逗得很难以形容。 不会啊，今天就是像是在波海浪一样，一波雾比较平静， 像云霄飞车。 对对对对对，就暴风雨，然后接下来又要比较平静。接下来呢，平静完之后，我们要来一个 谁？ 伍佰老师，小雨呢？他想要跟那个应该是陈金峰吧？他说：“峰哥有你真好。”想要点还是其实不是陈金峰， 应该是 啊、哦， 最近峰哥应该就是他了。 是，然后想要点首伍佰的《钢铁男子》给他，但是我们没有《钢铁男子》，送你这首伍佰的《生存游戏》。

在追逐中追逐着，才懂漫步的渴。当我真的输送了伤与恨，在孤独中孤独着，才懂安静的歌。当我写下了原则，最灿烂还计算什么？ 欢迎回来，金顺点一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刚刚那首歌也是差不多要让你入睡了。 我真的眼睛很困诶，几乎要睡着了。 来自孙燕姿的渴。 欢迎大家多多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在我们的网志群里面点播你想听的歌，这个小时就帮你播出来。 好的，天平这个家伙呢，他点了三首歌曲，通通都没有。他原本想要点 Noost Face， 还有 Vernon 的 Bean， 还有 The Oreo 什么 Cigarettes 的狂乱 Hey Kids。都没有， 很 sorry， even 你列了三个都没有，送你这首来自林宥嘉的病态。 很奇怪，你没欠他债，付出一切也放不进他口袋。你不要有心人的爱戴，只有他的敷衍才好算关怀。不应该又想活该，不懂其实才能够投入恋爱，回报只是拥抱，只是买和买。又太无奈，眼看你哭着笑着这等待着，谁真只是病态，感谢的灰烬成了无敌的大海。你脸色一时黑一时白，一时红转变得真快，这些跟爱情愈战愈败，而你的状态开始腐坏。心态平时机敏的你在等待他屠宰，你宁愿享受着给伤害，都不放手接受另一个青睐。不应该又想活该，不曾快乐怎舍得为他悲哀，才看不到我在你身边发呆，在你的面前像个乞丐。 是腐坏，感情就是这段最精彩。 我是不知道最近陈金峰峰哥怎么了，因为我最近没有在看电视。 他要退休啦。 What？ 然后 那个什么隐退赛哦，嗯。 隐退赛，所以他要退休了，大家很舍不得他。 当然，陈金峰呢？ 因为我没有在最近没有在看电视， 对，你要想，我们都没有在看棒球的人，我们都知道陈金峰、 哦，我们都知道，所以他真的就是非常的厉害跟有名、 嗯。 好，他现在要退休了，所以呢，很多人要点歌送他，也要可能祝他就是。就要跟他讲说我们永远爱你，就是很棒很棒的样子、嗯嗯、好，所以呢倔强的人是其中他们这几个好，这个人呢他是台北的梅子妈，他想要点歌给台湾巨炮陈金峰，然后他们都要点这首歌叫做灭火器的陈金疯狂。 对啦，应该是要赶快电脑要灌这首歌才对，可是就是我们电脑都还没有灌这首。 到底是谁？ 因为他那个他的单曲也都还没有来到电台，也许是下礼拜会收到，那之后你在各大点播的话就应该会点到，但因为现在是都还没有收到， 是缺歌状态。 对， 跟我的 iPhone Plus 128G 是一样的，是缺货状态。 因为大部分电台都是拿到实体的 CD 或单曲之后， 才有办法关， 对，所以你可能觉得说，哦，我可是网络上我听得到啊，但我们不会因为网络上有就直接关的。 我们可是要拿正版 CD 关的呢。 他们也是正版啦。 哦，是啊，是啊，是啊 ，sorry， 官方释出这样。 好，所以呢，暂时还没有这首歌，就点一些你知道差不多。做东西嘛，送给你们、嗯，反正都是祝峰哥一切顺利，退休开心。嗯、这首歌呢，来自孙盛熙，孙盛熙， 孙盛熙， 孙盛熙和葛仲山合唱的《疯起来》。 今天的波浪最低潮应该就是这首了。 最低潮？ 没有，其实是接下来这首，就是刚刚不是说他今天的点歌像波浪一样，有低有高吗？嗯、最低大概就这首。 你要播什么？安德烈波切利哦？ 那很高，他 key 很高哎。这首歌呢，来自佳佳的古调加流浪记，还有鲁冰花。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我以为我 为这个你，活成这个我。杨丞琳年轮说， 听发出的警告，预警的眼底，仍将燃烧思念，烧毁了我，烧毁了你，为到来的未来。于是音乐哭泣，而是学游戏，算是青春无语，似是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在其实只是寂寞夜里，百事换了意，坚持挣扎梦醒，幻是贴心离开你，记忆这个 陈建奇、吴青峰联手打造杨丞琳2016最强个人代表作《年轮说》。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朋友说我认真、有创意、又有才华，家人说我负责、有能力、又有品味，但我知道这一切是我在北艺大艺术推广课程一点一滴玩出来的。 自我成长的好选择，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艺术推广中心，02-2893-8888。And after all's been said and done, 黑暗只为了等待破晓。Let's just forget, leave it. 九座格莱美天后，全球超越4500万张专辑销售。Let's just forget, 诺拉琼斯2016全新大碟破晓，预购就送全球限量书签。环球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小军。 欢迎回来，青春点点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好的，虽然倔强的人说没有那些歌曲，没有曾经疯狂，他就算了，但 毕竟那首歌是为了风歌嘛，所以他可能就只想听那首歌。 没关系啦，顺便念一念好了。新北的肥肥他也是想要点给风哥啊，陈金峰是台湾球迷的神，谢谢风哥，我们爱你哦。好，没有这首歌，送你这首也是不错的，来自徐若瑄《不败的恋人》。 哥伦布说地球是圆的，找一个方向不停地走，只要你的信心足够，总会有那一天遇见你心中的爱人。我不说革命尚未成功，失恋了几次又算什么，想当然不想的小雨，也为他的爱情奋不顾一切的向上游，为了交出我的真爱，干吧泪若再大的苦再大的泪，只要你的信心足够，总会有那 懂得爱人。我不说可你尚未成功，失恋了几次又算什么，像当年故乡的小雨，也为他的爱情奋不顾一切的向上游。为了找寻我的真爱干罢了，若再不败的恋人，不败的恋人。 下个礼拜好像又有台风要慢慢逼近台湾，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大家要小心谨慎好吗？ 好。 好，下个礼拜呢，不管风吹雨打还是雷击、龙卷风、暴风、海啸，青春点点跟飞碟电台都会在这边陪你。 广播站是在各大有时候大小灾情的时候是永远陪伴大家的平台。 对，然后你们都不能休假，都要很认份的在这边陪大家。 嗯 啊，好的，希望你们在家里面一切平安，然后上课愉快。接下来呢，这两首歌曲送上，就祝你们今天晚上有一个平静的夜晚。这首歌呢，来自徐佳莹的《你敢不敢》。我是小智， 我是玛丽， 晚安了，拜拜。 还是去了，你传的晚安我照常回了，这样够吗？够吗？让自己忙碌证明还活着，让朋友陪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说不爱你你也就相信了，这样好吗？还是接了，你约见面我还是去了，你传的晚安我照常回了，这样够吗？够吗？让自己忙碌证明还活着，让朋友陪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说不相信了，这样。